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即系翻到嚟啦。 送走咗黄浩明啊，点解佢乱入啊，大佬佢？ 咁啊，到我谂即系由两会之后啦，其实都应该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跑马仔啊，特首跑马仔，其实就我谂越嚟越明朗化而家情况就系、是，尤其系即系见到今日咧。连阿李慧琼啊，都话要辞职呢个 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成员啦，咁 非官走成员。 咁佢就话自己嗰、那个吓好、啊、忙啦，又话三料议员啦，个女又细啦，咁喂有啲人就问啦，喂你阿边个？唔系其实唔系今日啊，我哋出街嘅即系琴日嘅事啊，真系。咁有啲人問啦，喂阿邊個唔係淨係得你㗎，即係呢個黨主席做呢個行政會議成員，阿葉劉都係啫。喂葉劉啊，而家個個都話佢啊，即係又勤力啦，又搏命啦，即係連阿邊個，連阿呢、這個呢、這個阿邊個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撐，都話，唉、哎，即係都會覺得佢係一個黑馬人選啦，係咪先？大家都有咁樣嘅，即係就算係選特首啊，使乜辭職咧？係咪？ 唔係，所以第一個感覺，好多人就覺得李慧瓊會跳船咯。因為你諗下兩會嘅時候，就係、是、有一個消息傳出嚟，我唔知係堅定流咧，就話中央同大家講，包括喺兩會嘅成員，即係 忍下先啦，見到建制派 係，即係話其實梁振英係命不久矣嗰種。 同埋你發覺梁振英自從兩會翻嚟之後咧，佢即係嗰種鬥爭格啊，好似減弱咗一啲喎、啊。即係例如佢立法會話佢會調動議程啊，俾啲民生嘅嘢過咗先啊，咁同埋嗰口氣好似即係冇咁戰鬥格喎、啊。 唔係我喺度諗，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旺角嘅騷動咧，係佢最後壓一柱嚟。 嗯。 因為我估，如果我係佢咧，喺面對咁樣嘅政治局勢同埋咁自己嘅民望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係冇得翻身。佢估計共產黨嘅鬥爭策略就係、是，只要嗰個地方越亂，啲人係越反叛嘅話，我先至用強硬嘅手段有藉口嘛，而我先至能夠得到中央嘅支持嘛。呢次我覺得係賭輸咗。完全系似赌输咗咁格局， 系嘛？即系你都依然系维持原判，就觉得咧，即系其实佢喺即系年初一就留喺香港咧，呢、這个系佢嘅阴谋嚟嘅。 呢个系边个讲嘅？呢个系边个讲？ 系嘛？ 我嘅讲法就话咧，佢出嚟抽呢下水咧，其实佢系抽着呢一个火水，因为成个旺角骚乱，稍为正常嘅即系领导人都会觉得，屌，点解搞到咁？呢、這個國際金融， 我覺得最好笑就係其實劉少佳。 喂，你諗下共產黨係靠乜嘢起家同埋當權嘅？我係靠鬥爭啊嘛。佢嘅藉口係乜嘢啊？喺個鬥爭嘅過程裏邊，梗係社會嘅矛盾啦、 啊。我覺得最好笑。 你估你人哋唔會睇嗰個 side 嘅咩？即使你話我係有人部署同安排都好，咁有兩兜有掟啫，冇人 follow 噶嘛。 嗯。 即係我嘅講法其實同何志剛嘅講法唔係有好大差異㗎。 哦，你有听何志？ 买通呢一个嘅本文前去做呢个撞击，就系要显示你作为一个激进民主派嘅形象。OK， 呢个系 part one， part two 嘅做法就系我买通几个黑社会，掟第一嚿石，有冇啊？有人 follow 就发达，冇人 follow 就算鸠数咁样嘛。 嗯， 系咪？你解释唔捻到点解年初二冇事噶，今日又冇事噶，寻日又冇事噶，听日？未来嘅日子里面都唔会有啲咁嘅嘢嘅，除咗唯一嘅理由就是拉捻晒之外，好啦，梁振英咪赌呢铺咯。好啊，你最好有骚乱啦，强硬嘅领导人就要上场啦。错咗，呢、这个同我过去嗰年几两年嘅判断一模一样就系、是，对于一个独裁者嚟讲，你唔好烦我啦，你走啦，揾一个能够系解决矛盾嘅人去上台系最好嘅方法。 嗯。咁啊，即係其實你見到而家就係話話對麥邊個未對麥喂阿哥，咁啊就啊你見到咪但係其實咁樣講喎，阿李慧瓊子咧，其實你見到而家個個都紛紛都出嚟選啦，即係你除咗李慧瓊之外，咁 但係我覺得李慧瓊咧講一轉頭咧係有少少私心嘅， 佢諗佢最大機會選喺咩位置？就係、是、超級區議會嘛。 嗯， 即係佢唔淨係跳船咁簡單，因為呢下跳船係為選超級區議會嚟鋪路。 唔係佢就算睇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李慧瓊嘅選超級區議會基本上一定會贏嘅，因為佢排第一，佢排第一嘅話咧，民建聯一定 焗曬票俾佢嘅。係 咁、那個問題就係、是。佢要保障民建聯其他嘅黨員咧，都能夠喺立法會裏面選上。 但係你點樣解釋葉國軒又走入去咧？ 葉國軒佢唔會再選啊嘛。 OK， 明 白。佢唔再選嘅話， 葉國軒就 退 休㗎啦，其實就 即係做一個政治嘅平衡術。 係，佢都講到明佢會退休。 即使我走都好，但係就我揾翻條即係退休嘅麻甩佬入去，正如即係喺呢一個嘅財委會裏邊揾阿陳鑑林喺度頂呢個高鐵嘅時候，因為陳鑑林唔選啊嘛， 都係會退休㗎啦。佢唔怪佢唔介意做一啲 dirty job。咁啊，即係呢個我阿毛哥就即係嘲笑啊邊個啊葉國軒就好笑。 即 係 標美會啦， 係嘛？標美會係咪？喂，即係有邊有可能嚇、啊、舊人換新人㗎、啊？即係你呢、這個即係啊顛倒咗呢個達爾文定律、啊，以老換新、啊。 不過從一個形象，從一個CY 即系六八九啊，形象角度嚟睇，一个最大嘅吓建制派政党嘅主席辞任呢个行政会议，其实系对于呢个 CY 即系六八九啊一个打击嚟嘅呢个。 最好一根稻草咯，似系，即系话我都唔揽你啦。我成个党喺选举嘅时候，包括自己选超级区议会嘅时候，都唔会有问题咯。 而家净系得一个人揽佢嘅，似乎。 因为你睇周浩鼎都系噶、嗯，你俾阿杨岳桥系咁执嘅一样系乜嘢咧？ 嗯， 支唔支持呢个六八九连任咧？ 冇错咯， 嗯， 系嘛？你同唔同意梁振英嘅施政咧？ 嗯， 系嘛？你觉得你当日投梁振英有冇责任咧？喂，呢啲人系会问嘅，即使你话影响到两三个 percent 啊。在全港都很嚴重的了，都幾十萬票的大哥，兩三個 percent 是不是、嗯、所以我覺得今次民建聯呢其實就是棄選咯，沒人搞了，即是我跟你 切割、啊、即是叫某程度上叫即是 喂，其實有時候我都是很同情民建聯的，你關轉頭就是喂有辱無榮嘛、 嗯、 關我什麼事啊，你估劉江華做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就係代表我話事啊？屌嗰啲咁嘅閒位嚟嘅啫嘛，即係冇咩做嘅啫嘛。Anthony 你去做都得㗎，係咪？我去做都得㗎喎，基本上即係瞓覺嘅啫嘛，日都喺度。 咁、嗯、又唔係喎，民政事務處好重要㗎，即係你區議會嘅一啲資源分配啊。 咁、 啊 啊啊啊、你都係區議會決定啦，同埋嗰啲係跟曬制度㗎啦。出嚟講嘢嗰條友完全係唔似一個民政事務能夠改善個社會和諧同埋。改善呢個政治關係嘅人，屌你揾佢有乜用啫？ 喂，坦白講， 除咗係攀派利益之外， 即係我覺得而家啊，即係垃圾桶咧做咗呢、這個，即係替咗呢個位之後咧，其實比以前曾德成係即係係沉默好多嘅，都仲係。 即係同曾德成一撚樣， 曾德成 大家 講 唔出聲， 唔係曾德成講啲嘢會多啲，即係佢曝光率係會高啲啲嘅，其實係。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而家六八九啦，講到明就係話好似我見到唔知其他網媒報啦，就嚟緊呢半年咁樣樣，即係任何政策局呢，即係尤其高危嘅政策局，好似教育局又好或者好似即係呢個商經局又好，佢哋即係有啲乜嘢即係敏感嘅政策，你一定要俾六八九過目先，因為呢即係喂呢個立法會呀，即係九月立法會咧，係佢最後一根稻草嚟㗎啦。即係如果你話輸 Q 埋咧，喂，可能真係秒殺㗎咯。因為，但係又咁樣講啊，即係我唔知道 咩叫秒殺先，即刻炒佢。 係啦、啊，可能係啦。 即刻揾曾俊埋袋。 但係咁樣講啦，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喂，如果你要振奮士氣嘅話，振奮呢、這個建制派士氣嘅話，喂，其實應該陣前逆帥，其實個士氣應該大振至係㗎。系咪？你喂有乜可能？喂，你俾一个喂输到扑街嘅人，喂继续打一场更加重要、咁重要嘅战役咧？即系呢个道理系讲唔通嘅喎，讲真系。咁所以你话之前捞爆出嚟就系话即系叫啲建制派忍一下先。究竟呢个忍，其实个时间系会系好短啦、啊，定还是系九月之后咧？ 你唔知啊？有一个建制派嘅朋友咧，即系大概系半年到一年之前同我讲， 系 佢就话咧以前。我哋 又系阿朱根啊， 无论唔系朱根，比阿朱根系更核心 高 level， 哦 ，OK， 更高嘅 level， 因为朱根嗰啲系好即系跑腿嚟啫。咁、佢就话以前我哋投诉董建华，甚至乎曾荫权咧，阿爷嘅人咧系会同你斗搏嘅，即系话诶唔系咁嘅，香港嘅政治形势，屌呢啲系港英留落嚟嘅问题啊，唉，佢管唔到个公务员系统啊，点可以即系、啊這 個、 有效咁推展政策？ 标准答案。 即係佢會幫佢解釋。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佢都會，喂，唔好咁諗啦，嚇、啊，呢、這個係好人嚟㗎，老懵懂，呢、這個係曾蔭權咁樣。但係而家 CY 咧，你講佢啲衰嘢嘅時候，無論建制派又好，民主派又好咧，人哋係唔撚出聲，聽你講，飲你講，即係話其實阿爺嘅人係冇撚 defend 佢，即係收風。佢咁同我講喎，咁佢話你諗下佢幾大鑊咧？ 唔係，我覺得而家 佢話第二樣嘢、當日 CY 係做政協噶嘛，佢都係呢個人， 係， 佢話佢哋通常咧開會嘅時候咧就係食 buffet 嘅，咁食 buffet 即係我同阿吳博阿 Anthony 咁坐埋去啦，坐埋去，咁你見到阿明一走埋嚟嘅時候，屌我哋三個行緊開， 其實 咁你點樣即係你點樣對阿明咧？如果係咁就係話。即系 CY 就系咁啦， 系冇错。其实六八九佢就一，其实你比较熟悉佢，即系历史嘅人都知道，佢不嬲个人缘都系非常之差嘅一个人嚟啦。 喂，你谂下自助餐，佢一攞碟餸坐低嗰张台，我哋三条友走，咁即系话原本我哋倾得好捻开心嘅喎，三条友，你一嚟我哋三个走。啊、即系扮嘢已经食完啦，喺度好捻饱啊，拜拜咁。 你走埋你啦，难嘅。 即系你嘅人品真系好差喎、啊。 喂，呢个系政协喎、 啊。系 ，OK。 你系同阿爷嘅人系同一路人 啊。即系所以阿边个咧？ 阿爷收风嘅人，而家系从来唔同六八九 defend 嘅、啊。 系。 咪所以我嘅判断就话，习近平嘅领导好简单嘅啫。喂，你搞佢啦，你冇捻烦我啦。 喂，好似喂，其实上次冯毅咪落嚟嘅，即系建民主党啦，系咪？系咪真系都系饮佢哋即系屌鸠 CY 嘅咧？都系 呢个我冇收风嘅，你问阿 AV 人啦。 AV 人有出席咩 ？AV 人冇出席，但系佢有手肯去出席嘛。其实阿爷其实呢一下咧就系绕过六八九去见噶啦。你谂下佢过咗政改方案之后，其实我哋都已经嗅觉到咧六八九好唔掂。因为佢咪不停约唔同嘅泛民政党去坐低倾偈噶嘛，好多人系 reject 咗佢噶嘛，跟住冯毅亲自落嚟香港见你成个香港嘅反对派，你谂下田北俊咪就系讲咗个底蕴出嚟咯，喂阿哥，你叫我做建制派冇问题啊，但系我唔系咁日日同喺度同你顶噶嘛，大哥系嘛，喂你有冇谂下系咪真系换咗一个？求其一個都好過你啊！你就大家個關係咁差，你又焗我，嗰三十幾條友日日坐喺度，防止拉布，防止人哋點票，唔撚係路。其實田北俊都係講咗個底韻出嚟 㗎。 如果你嘅政治技巧好，你個人唔係咁多 稍微圓滑一啲 小動作嘅話，唔係咁多政治謀略嘅話，其實根本好多矛盾係可以傾。喂，你問田北俊，喂嗰啲咩網絡廿三條，屌求撚奇，你抄外國啦，咁咪丟咗咯，有乜撚嘢所謂啊？你企到咁硬把柒咩？ 喂，咁講真又係、啊， 你日日叫我坐喺度，防止呢一個泛民喺度嗌主席點人數咁， 客觀事實 搞乜撚嘢喺度？ 客觀事實咧，泛民主派咧，其實真係好，即係其實係好 Q 好 sluggish 嘅，即系其实佢哋即系你好难想象佢哋系可以即系咁团结系去拉布嘅，真系。如果你讲以前嘅话，你谂下即系喂，你就系讲民主党啦，喂民主党即系其实啲人真系完全系倾向倾嘅。喂你即系就算公民党咁样，喂以前阿鸠毛头出嚟讲话倾，即系起码公民党其他嘅党员都唔会话即系咁抗拒啊。 英文一个字就叫 engagement 啊嘛。 系， 既然你系反对派，我要靠你。我梗係冧掂你，少出兩句聲都好。但係梁振英嘅策略就係點咧？製造呢一個敵我矛盾，話俾阿爺聽，呢個係不能夠管治嘅地方。所以咧，我繼續咧可以用強硬嘅手段嚟對付。 唔 係 相反， 最好就係出坦克。喺佢嘅角度，出埋撚埋解放軍。喂，大阿爺諗下，喂大佬，我呢度大撚把錢懟咗落嚟喎，阿哥。我有國際形象喎，美國佬睇撚住嘅，全世界睇撚住我香港嘅，我唔可以亂嚟嘅，大哥。你再咁搞。我死噶喎，大哥！你谂下，习近平见奥巴马，其中一个中国人权嘅议题，即系除咗有两个议题咩话咩气候变化，定系还是咩版权啊嗰啲乜嘢咧？即系话呢个中国冇知识产权，中国人权问题第一个就提香港咧。你都唔捻语咩？你提西藏好过啦。 仲要而家穆迪都出手咧，阿哥。喂，穆迪咧，佢真系摆到明系即系睇住呢个港铁嚟砌啊，哥，真系。 所以咧，今次李慧琼呢个举动咧，证明梁振英系落水狗。 啊， 连传统嘅建制派咧都唔撑嚟。 咪就算啊，即系你话李慧琼啦，佢自己唔系选特首都好，即系其实佢为咗党咧，即系我觉得都系 党啦。 即系你谂下，佢作为一个 figure head 咁样样，即系你周浩鼎之前已经讲到，即系已经唔肯讲到明话要撑你噶啦，系咪？你如果党主席，喂，你去到选举论坛嘅时候就讲，喂。你再俾人哋问一同一条问题，而且你仲系行政会议嘅成员，你任何恶政你都有份嘅。 喂，我今日谂到个问题，其实李慧琼呢个举动咧，同周浩鼎咧，就算你攞咗15万票，就算我揾梁天琦出嚟插票都好，都输俾你泛民咧，就系、是、导致到佢直接觉得我唔可以再压住喺你身上嘅原因咯。 哦， 同埋你拆捻埋票，系嘛？都搞唔掂，仲有，其实佢唔系少咗票噶，喺建制派嘅角度嚟讲，我攞15万啦，已经，都依然输俾你个16万几啊，输万几啊，仲揾人拆埋票啊，喂，咁我下次点选啊？ 其实唔系输边个，系输你梁振英嘅， 冇错，净系一个议题都玩捻死你啦，所以而家唔跳选，为咗自己嘅超级区议会，为咗成个党， 唔系，其实最大 揾个阿叔。叔父辈 顶埋嗰几个月 系啦，最大镬就系咧，其实如果你话你成日阴谋论啦，系咪？即系本土派啊，又话咩阿爷乜乜物物啦， 唔系阴谋论嚟嘅，我好多系风嚟嘅。 O K， 系风啦，当风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即系 同埋唔好傻仔啦， 系 而家一国两制之下，阿爷系无远佛界嘅，佢用最多嘅方法能够打残你成个即系香港嘅泛民嘅反对派。 嗯， 有咩方法咧？咪搞一个比你喺表面上最激进嘅力量，出嚟制衡你咯。 但系而家 而嗰样嘢系 facilitate 得到佢嘅管治嘅。一，你嗌分离啊嘛， 分而治之咩下策？ 你嗌分离主义啊嘛，你嗌独立啊嘛，啱啊！国际唔肯支持你，我打得你更加激，打捻到你残，你最好嗌多啲，你最好讲勇武抗争。 嗱，土伯。我哋 唔系阴谋理论嚟噶。 我哋以前， 如果我系阿爷嘅 Wiser， 我都会咁样教佢。 我哋以前成日即系间唔中咧， 俾多啲钱呢个本土派， 都会攞呢个 ISIS 嚟比喻呢个热狗啦，系咪？即系呢个即系 CIA， 即系成日即系培，即系嗰阵时就系因为培植咗呢个 ISIS 出嚟，咁然之后咧就叫火烧后栏咁样样。咁你同一道理啦。咁啊，即系呢个共产党。即系又培植咗呢、這个即系热狗 人会噶， 喂！而家本土派多元咗嘅时候 所以我其实咧由雨伞运动嘅前后到今时今日咧，我见到佢啲人我都会咁讲， 系 我话你小心，你玩捻出火， 系玩火嘅其实， 你某程度上系可以为咗你自己去交差。就俾佢聽，唉，我制衡咗最大嘅反對力量啦，咁樣。 係，即係解決短期嘅問題，但係呢個咧， 但 係 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係啊， 你一釋放咗佢之後咧，即使黃老邪俾我哋打巢咗，陳文俾我哋打巢咗，黃潤達俾我打巢咗，會有另一個李雲噶嘛？ 你反 而有一個李旭文噶嘛？會有一個李陽達出嚟噶嘛？ 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 呢個本土嘅思潮係一發不可收拾啊！是冇得搞嘅，你以为好似当年嘅民进党咁去制衡，其实民进党已经系收敛咗好多噶啦，因为佢知道我唔能够即系冇一个好大嘅风险，即系令到老共开战啊嘛，所以佢收敛咗好多噶啦，因为同埋佢入边有好多学者喺入边系做呢一个智囊噶嘛，系唔可以乱鸠咁嚟噶嘛，即使我本土嘅主意都好，但系香港唔系，你而家咁引火自焚。你而家搞到 15% 啦 ,15% 啦，隨時如果有多人因為市場因素去轉態嘅話，呢、這個去到 20%、30% 有乜撚嘢出奇呀？激進力量嘛，本土思維嘛，香港人身份嘛，喂，呢啲嘢全部，喂，你老實講，唔係我知道內情嘅人我都信㗎。我都冇撚所謂。 而家你見到即係嗱，其實你對阿爺呢最大鑊嗰個 scenario 就係、是、呢，即係本土派就越嚟越多元。右翼系越嚟越右翼嘅反对派越嚟越多元，其实你要 losing control。而家啲郁文出嚟做啲咩咧？就系、是、搞一个叫选举联盟，正正去做一样嘢咧，就系、是、marginalize， 就非自己派系嘅本土派。 不过我有个估计，我有个估计，呢、這个系完全系我嘅估计嚟。 系点样咧？ 就算你头先所讲嘅越嚟越多元嘅本土派咧，随时都系佢做出嚟， 好难啊嘛， 制造出嚟，咪好简单啫嘛。Anthony， 你肯嘅话，我支持你啊。 佢唔需要一定俾錢你㗎，因為佢知道佢摸清咗所有個政治人物嘅動機同埋喜好， 起咗底先。 佢知道你中意乜嘢，佢咪求其所好咯。 Okay、 喂，製造多一兩個本土派，你互相制衡，咪就係解決咗頭先我嗰個問題啊，一發不可收拾嘅問題啊。 即係你， 因為佢最怕係一個咩咧？係一個好團結嘅反對。 即係或者俾啲例子你講下啦。即係譬如好似， 喂，其實我哋而家係細路仔玩追追㗎，越玩越熟。 即係我或者俾 你諗下，對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即係不滿老共嘅一國兩制同埋佢嘅管治，甚至同埋共產黨嚟講。其实是离不开 57% 啫嘛，系咪？系未去到60噶，而家你仲四分五裂，喂，对我所谓 divide and rule 嘅人嚟讲，系最开心嘅咯。你最好打生打死咯、 啊。即系唔相信老共有咁嘅即系能力啦，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即系你话，即系你话越嚟越分化，越嚟多组织出现，其实呢、這个。是正常的趨勢嚟，喂！而家年青人越嚟越即係參與嘅程度越嚟越 individualize 嘛，即係佢個人嘅立場、個人嘅喜好，唔中意組織，唔中意大台啊嘛。咁所以其實， 但係我有咁樣嘅風咯， 有風。 咁當然即係中央可能有， 唔係啊，錢你諗下，中聯辦都有幾千人喺度， 係 咪？唔單止係中聯辦啊，好多個系統都落嚟係要做嘢噶嘛。喂，咁我揾边捻个啊？美国领事馆都要揾呢个黄台仰同埋梁天琦啦，去收风啦，收啫， 摸底， 冇需要影响啊。但系如果我系国安部又好，或者呢个军方都好，咁我要搞，我要交功课嘅时候，我要做咩咧？搞民主派嘅时候，我做咩咧？我嘅推理就系、是，如果我做嘅话，我搞本土派，收本土派嘅风。試圖影響佢，甚至鼓勵佢，去屌柒民主黨、屌柒公民黨、屌柒呢一個咁社民連，最好屌柒長毛添。咪點？我交撚到功課啊，拆撚到票。喂，呢啲客觀數據嚟噶嘛？拆撚咗票係。 喂，其實嗱，我哋 第二製造暴亂。我如果我係佢哋，我會報上去，我策劃嘅。點解？ 係 香港越亂越好。因为令到反对派是完全撕裂。 你讲呢样嘢呢，就是其实呢中央的主观愿望就是其实是想即是将反对派碎片化分而治之。但他没有估到一样嘢呢，其实梁振英的存在呢，你同时间亦都令到呢个建制派呢是碎片化。是不是即是喂，你碎片化的时候我又碎片化。其实根本上那个分治策略就打咗和。是咪？你做唔到个此消彼长嘅即系效果出到嚟，咁变咗咧，喂，即系大佬，喂，你计翻 你 总数、 啊，我多一个风我俾你听啊， 有风， 有风，哇！ 你真系 收好多风、啊， 你真系同呢个高达咧争抢客啊！你真系 咩人？ 我睇到，我话我喺个节目里边讲过，我已经觉得好捻奇怪， 系 53万现金系从来冇人睇， 嗯， 我同阿爷嗰啲人讲， 嗯， 接近阿爷嗰啲人讲，佢答唔引到我。我话呢啲系你搞出嚟嘅啦，点解咁捻多钱？佢真系问我美国佬啊，屌我哋黐捻线！美国佬系按规章按程序俾钱你噶，戆鸠！佢话会唔会美国佬？我话你黐你哋嘅人啦，仆街！点解咁捻多现金噶？花生台搞咗三年，有冇咁捻多现金啊？个月都冇捻钱噶啦，仆街！系咪咁捻多现金？佢冇答我，我係喎，都有啲似喎，咁解屌咁， 係嘛？即係嗰啲派系嘅問題啦。 所以我嘅推論就係、是，即係正如你講，佢係好多元，但係我就已經警告佢好多次。你話俾你聽，你咁係潘朵拉啲盒子嘅啫，因為你可以買到佢嘅領導，你買唔撚到所有嘅群眾噶嘛。梁天琦嗰60000人，你點樣都買啊？你最多咪買黃台仰，買梁天琦，買黃毓民、黃楊達。鼓励佢去做呢样嘢，嚟同呢个泛民嘅主流对抗，啱拆佢票。但系呢一个嘅本土意识，呢、这个嘅分离嘅思想，呢、这个痛恨呢一个嘅蝗虫嘅思想，系翻唔揾到转头嘅。戆鸠。 其实原本 所以司徒华先系香港嘅维稳力量啊，本土派冇捻讲错嘅，因为年年有六四烛光晚会，你依然系爱紧国啊嘛。我最多唔同意你边间个统治我啫。 戇鳩。咪所以我見到佢嗰班友，我屌柒佢，我話你戇鳩嚟，你都你咪做乜撚嘢喺度？哇！揾你去維穩啊，撲街啦真係！你搞撚到本土意識抬頭，你想跟台灣啊？ 係。其實我哋原本 咪，但係佢唔怕，佢會答你咩咧？你咪嚟咯。 O、okay、K， 你抗爭啦、啊，同我。你咁講最好啊！我打得你仲勁啊！冇撚人呢、這個世界冇撚人同情你啊！內地嘅人會同情你咩？嗰啲有民族主義上頭嘅。国际社会认同你咩？联合国有人赞同你咁做咩？你最好咁做啦。所以佢都唔系冇计算。 喂，即系喂，你讲国际社会支持咧，我真系唔能够唔讲话个，即系你讲勇武抗争系令到国际冇人认同你啦，系咪？即系嗱，本土派、勇武派系冇所谓，但系而家咧，即系双黄一层咧，佢搞呢个选举联盟，就系搞呢个咧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嘅运动，就又系争取呢个国际支持。喂，点解？喂，你勇武抗争嘅时候又唔需要争取国际支持，你搞五区公投嘅时候又要争取国际支持咧，大佬？喂，究竟你乜嘢要争取国际支持咧？喂，即系呢个真系百思不得其解，阿哥。 你唔知啊？我做社民联主席嘅时候咧，咪刚刚好系搞五区公投。 五区公投 系 美国佬都同我讲，我唔会支持你做呢样嘢。 吓， 尤其是你越讲咧越捻激嘅时候，正如当年陈水扁，你记唔记得佢嗰阵时候最中意喺呢啲咁嘅选举里边搭嗰条？公投议题嘅，其实美国佬系好唔捻顺嘅条气，扑街！你个粉肠，我谂住你借你嚟呢个台湾呢个唔沉嘅航空母舰嚟制衡中国啫，你唔好玩咁大啊，大哥！你成日叫我派第七舰队过去呢个台湾海峡啊，你当我傻仔嚟噶？你真系利用我？喂，你唔好挑起呢啲矛盾，美国佬唔会支持你。 嗯， 尤其是喺啲公投嘅议题上面，虽然佢。表面上喺好多地方都大人，即系大仁大义，即系话诶，我尊重人民嘅决定。但系佢喺面对中国嘅时候咧，佢觉得应该系要有 engagement， 即系觉得应该系要有一个 engagement 都好，你唔好主动去挑衅佢。 或者当年我哋僆仔读过 appeasement policy， 咁你见到今日我哋即系同呢个阿 Larry Diamond 佢讲嗰啲嘢都系咁样啫嘛。 其实唔止系好多美国学者。 其实好捻保守，其实非常之保守啊！其实 都好多人系咁。 所以啲人成日话旺角骚乱系美国佬搞出嚟，我话你戆捻鸠嘅。由佢第一日开始，我哋五区公投反对，佢赞成民主党嘅政改方案，都认为唔捻应该占中，都认为要接受呢一个待住先。屌美国佬，其实根本就系同一嘢，系同一鼻孔出气噶。佢同我解释系咩咧？要住先啦。斗争好捻长远噶嘛，即系当然冇讲个捻字啦，唔捻识讲啦，佢讲英文好长远噶嘛。It's a long road for democracy. It's a fucking long road for democracy. 美国佢最主要睇住就系香港嘅利益啫嘛，即系香港佢好多金融机构啊。 喂，呢张系美国人嘅 playing card 嚟嘅咋，香港系你要利用佢呢张 playing card， 你唔可以玩得咁捻尽噶嘛。即系我哋作为反对派，你可以利用美国人，美国人都会利用你。 嗯、 但系你唔可以超出佢嘅底线。喂，我点同你解释啊？ 唔系，但系你又唔可以。 喂，你搞搞下公投，今次原来你个公五区公投系讲香港独立嘅，你个佬又撑你啊？ 但系你又唔可以唯命是从。你唯命是从嘅话咧，你就真系变咗一个即系吓、啊，你又做唔到好似阿李光耀做到。 咪所以我咪喺度谂咯。其实美国佬从来都系同阿爷差唔捻多嘅咋。 系。 你谂下我嘅对佢嘅接触嘅历史，由五区公投到而家呢个旺角嘅骚乱，佢系完全同特区政府甚至乎系成个建制系同一个政治立场。 系， 咁你对佢有咩期望咧？即系如果我系本土派啊， 嗯， 一部分我支持，我部分支持啦。即系当年嘅五区公投，我系撑啦，我都系亦都反对民主党嘅政改方案啦，亦都唔应该觉得待住先咧，亦都应该觉得占中啦。喂，我发觉。我同佢嘅立场真系南辕北辙嘅，佢认为你咁样搞嘅斗争系唔捻得噶嘛？对住共产党系唔可以用呢个手法嚟到同佢争取民主啊嘛？呢个系佢哋基本立场嚟噶嘛？ 系， 甚至乎有个美国佬当日系做呢一个国防部嘅，佢写咗本书，我俾阿龙睇过，我俾阿吴博睇下，我冇心机睇成本啊！而家屌咁几廿岁啊！佢话从来由清朝年代到今时今日。美國都係認為唔應該係同中國嘅當權者反面，而美國都冇做過呢樣嘢。由清朝嘅年代，因為佢冇撚打實過中國噶嘛，甚至乎 喺呢一個嘅辛丑和約係嘛？嗰陣時候呢個八國聯軍嘅時候，佢係主動認為應該嗰啲賠款算撚數啦， 還即係還翻俾清朝去辦學，或者送啲中國人去美國留學， 係啦，或者民國嘅年代， 係啊， 係咪？其實佢話我哋美國， 同埋當時即 你唔好當我哋美國人係同你中國人為敵，屌我話對唔住，我哋係香港人嚟噶，唔緊要啦，我話俾你聽啫咁樣。 即係國共內戰時期啊！即係美國都唔係好撐國民黨，覺得你國民黨，唉，你做得咁差，我仲要不斷撐你，冇可能咁樣做噶嘛。 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本土派嗰啲，即係交一條拆一條嗰啲柒頭，以為將呢一個嘅期望係寄託喺美國人身上，為你爭取民主咧，其實都係痴心妄想嚟嘅。其實你同屌李柱銘當年咧，即係通翻埋國係一模一樣咯，係唔可以咁嘅。 嗯。 人哋嘅政治計算比我哋更正確。你諗下，佢每年啊，國務院遞交俾國會關於中國問題嘅報告，我睇過最後尾嗰十頁八頁講香港嘅，好撚掂嘅話俾你聽。 嗯， 你上網 download 啊。 嗯， 佢對中香港嘅問題嘅分析咧，係比我哋任何一個網台、任何一個主流傳媒、任何一個政府官員更加能夠掌握香港嘅情況。 嗯， 你唔好當佢流嘅幾條友。 嗯。 所以你個美國佬點解要走去揾呢個黃台陽同埋呢個梁天琦收風？ 嗯，好啦，咁啊，今日啲風已經好多啦嚇，即係咁啊，祝啲大家一個愉快嘅週末啦。咁啊，聽日啊，喂，咁啊，聽日咧就即係呢個爐炒花生啊復播嘅，咁就但係咧就好可惜啦，阿土伯咧又唔得閒喎， 我飛咗去呢個杜拜啦。 唉，咁啊，即係阿金英又好似話又要做善事咯， 係。 咁啊，点搞咧？得翻我同阿 Roger 咁样样，即系 改下个礼拜咯。 唉，咁样样，我谂下点搞啦。即系都唔可以失约嘅，同啲网友系咪？ 咁你金英又唔喺度，我又唔喺度，咁你炒唔捻到花生喎？ 咁我试下搵下院长咯，院长都 咁啊，匪道监察院啫，大佬 都可以嘅。其实都系嘛，即系咁啊，阿昌又唔得啊，大佬真系大镬啊，真系咁啊，因为 谂得如果系咁啊， 系点样 咧？个零两个礼拜，等我去完呢、這个上堂同埋度假翻嚟之后，先 又有新嘢讲啊，系嘛？ 系啊， 度度佢啦，真系，因为有啲网友已经催啦 ，PM 我啦，喂，你点搞啊？系咪拖完又拖，拖完又拖咁样样？咁啊，即系吓，尽量啦，系咪？希望听日有得听啦。其实我数数下咧，都大镬噶啦。其实而家咧，即系转咗时间表之后咧。原来五六日都有我节目啊，哥真系 咁卵大镬你 系啊，即系礼拜五啊大军阀啦，礼拜六咧就呢个炉炒花生，礼拜日咧就有穷游啦，真系 你真系， 唉咁啊，即系因为有啲节目就可以即系呢个咩嘅，即系罐头嘅，咁啊可以。 喂，话时话喎，我哋都要借呢个机会咧， 系 不停圈我哋啦，多谢下呢个网友咧， 系多谢，好 fans， 非常之多谢， 即系由过去嗰唔够一个月啊，我喺无论喺呢个叫咩啊？PayPal 同埋呢個銀行户口裏面咧，我哋都收到咧嘅錢咧，其實係能夠頂到兩個月嘅，係即係嘅資金。 嗯， 咁啊呢度重複下啦，匯豐銀行户口02328023388，同埋 subscribe 下我哋嗰個 YouTube 香港網台，即係個唔係即係唔係嗰個香港花生 hkbin.com 係啊 嗰個 YouTube 啦。咁另一樣嘢就 記得啲廣告咧。第一喺个网页度帮我 check 佢。 嗱，有啲人咧 ，YouTube 嗰啲就唔好 skip。 即系嗱，有钱出钱，有力一出力，即系有手指咧都帮手 kick 下广告咁样样。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苏花都有啲人咧，再开始陆续接触我哋就做义工啦。而家帮我哋推紧麦嗰个咧，就其实系新加入我哋义工。 主男 系啦， 叫咩名啊？大佬，一时唔记得咗，点样大佬？ 啱啊，呢个唔可以讲得， 唔讲得屌。 OK， 咁啊，即系除咗呢啲义工之外啦，咁亦都有啲人 PM 我就喂。我想加花生台，有咩最快嘅方法可以加花生台？ 揾阿 B 哥咯， 做义工咯，系嘛？ 阿 B 哥好中意培训新人噶嘛？佢屌真系，你咪而家话点炮打司令部，又转咗叫咩啊？笑看太平山啊！ 系系系系，咁啊，即系 佢都唔够主持啊！佢逢星期四晚 九点半。 哇，就话唔够主持，但我哋节目好 Q 多啊，因为我数过，真系黐线嘅，真系而家。 边个做节目好过瘾噶？ 啊，即系你话冇咗星期二得到之后咧，我哋又啲节目又反而多咗，唔知做乜鬼嘢真系。 咁你塞啲去星期二咪得咯，塞啲去炮打先用报间时嘅时段咪得咯。 系啊，我哋有啲国情节目，我又多啲国情节目，即系呢个咩啊 A V 人嗰、那个。 喂 ，A V 人咧，我听过少少，虽然我系瞓着咗听一半，但系我未瞓着之前，我发觉都系有料到 的。唔系，佢系一啲即系叫入门嘅国情节目，系咪？即系如果你当上堂嘅话 ，OK 嘅。即系你想知道多啲国情咧，其实系你再入门嚟讲系唔错嘅。比如你话两会啊，最近即系又讲系人大系乜，政协系乜咁样样，即系讲下最基本嘅一啲即系叫做国情嘅资料咧、资讯咧，系唔错嘅。即系你当上堂咯，如果你觉得闷嘅话，系咪？ 唔系，我觉得佢应该要揾一个好少少嘅，即系能够熟悉国情咧，同佢 chat。 嗯。 咁就唔会咁闷咯，因为我嗰次系听咗大概15分钟。 仁哥同埋阿刘乜嘢都， 嗰个律师嚟噶， 阿刘唔知咩啦，唔记得咗。 刘律师 系刘律师啦，其实都两个都够啦，其实都。 唔系佢两个似阿伯把声， 系， 但系我觉得系值得听。我听佢讲习近平嘅出身啊，同埋佢喺即系边一度，即系沟到边条人，唔系沟女啊，即系识到边一个啊，攀上边个权贵啊，佢啲好多故事性嘅嘢咧，系值得听。 咁啊，阿 Raymond 就去即系招呼佢哋啦。咁我慢慢就发觉，原来 Raymond 咧已经变咗呢个民主党大使嘅，真系有亲佢嘅啲节目咧，都有民主党嘅人喺度， 因为佢底子好啊， 系咯，系嘛？ 喂，我哋啲社民年底，屌你乜黐埋去就俾人屌柒我 啊 ！OK， 咁话晒佢以前 佢人力底喎，真系 有普罗政治学院嘛， 系啊， 屌有咩咪屌啊老邪咯，关我哋乜捻嘢事？ 喂，喂，越搞越长啊，大佬，即系 系啊，唔好意思啊， 我哋辛苦你新推咪啊，哥，即系，唉，好，咁啊，今日就系啦。咁啊，即系就咁上下啦，咁啊，下个礼拜再翻嚟啦。 下个礼拜几啊？ 五啊，都系礼拜五啊。 系我哋同呢个 啊 炮打司令部调嘅时间系咪？ 系啦，冇炮打司令部啦，而家 系好 ，OK，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